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此时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那金色的光芒之中，手中的海神三叉戟感觉上似乎只有百余斤而已，比当初他所用的铸造锤沉不了多少。但此时此刻，高举三叉戟的唐三却已经无法动弹，站在那里就像是一个血人，几乎身上所有的肌肉都因为用力过度而爆裂，他也只能维持着这个姿势站着。就在他完全陷入昏迷之前，隐约中听到了来自脑海中的提示： 海神第七考，拔出神器，海神三叉戟，通过。奖励，海神亲和度提升 15%， 总亲和度 85%。得到海神三叉戟认可，拥有海神三叉戟使用权。 海神殿外，那巨大的金色光影突然收缩，在吸收了无数祈祷之力后，化为一道流光，从海神殿顶端灌入，穿过殿顶，直接注入到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之中。也就在这时，唐三终于坚持不住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昏迷了过去。伴随着他的倒地，大殿内原本闪亮的光芒顿时暗淡了许多，尤其是海神三叉戟的变化最大，几乎是顷刻之间又恢复了唐三将其拔出前那黝黑的样子。大半压在唐三身上，长尾部撞击在海神台上，巨响声令整座海神岛都为之颤抖了一下。 三哥，哥！ 反应过来的宁荣荣与小五几乎同时扑了上去，小五去扶唐三，宁荣荣抓住变得冰凉的海神三叉戟，想要将它拿开，但是那压在唐三身上的海神三叉戟却是纹丝不动。要知道，宁荣荣现在的身体强度绝对不算弱，全力以赴下，力量也绝对不止千斤，可那海神三叉戟却是纹丝不动，给宁荣荣的感觉，那不是一件武器，反倒像是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岳一般，感觉眼前这东西至少有万斤以上才对。但令他奇怪的是，这海神三叉戟压在唐三身上，却只是略微将唐三破损的皮肉压得下陷而已。 我来。 宁荣荣扭头看到他时，发现波塞西竟然在自己身边蹲了下来。在他看来，波塞西的实力是高不可攀的，拿起海神三叉戟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，可是波塞西现在不但蹲在唐三身边，而且还是一脸的凝重之色，双手同抓住海神三叉戟，在浩瀚的魂力波动下，他还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八黑一红，九个魂环同时出现。为了拿起这海神三叉戟，他竟然像是全力以赴一般。 起！ 能够清晰看到，从他双手中迸发出无比庞大的魂力，包裹着海神三叉戟。就是这样，三叉戟也是极为缓慢地离开唐三的身体。波塞西脸上神色紧绷，甚至能够看到额头上的青筋蹦起，竟是真的用了全力。见此情景，宁荣荣立刻释放出自己的九宝琉璃塔，毫不犹豫的一个力量增幅，一个魂力增幅，两道彩光照射在波塞西身上。得到宁荣荣的两道增幅之光，波塞西的神色顿时平静了许多，快速将海神三叉戟拿起，轻轻地放在唐三身边，回头看宁荣荣的时候，眼中多了几分赞许。没有了三叉戟的压迫，唐三已经被小五搂入怀中，眼看着唐三身上皮肤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，小五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正在拼命地将自己的魂力注入唐三体内。唐三的右腿上蓝金色的光芒缓缓蔓延到全身，蓝炎黄右腿骨附带技能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自行发动，但治疗的速度依然很慢，可见唐三身体的破损有多么严重。波塞西一只手按上唐三胸前，精神力几乎是瞬间笼罩了他的身体，脸色顿时变得更加凝重。 他的情况很糟糕，魂骨的力量或许能够帮他修复肉体，但刚才他血液流失的太多，必须要及时补充，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。 前辈，我可以把血给他。 你真是个傻孩子，唐三能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，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运。 不能遇到他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才对。前辈，我要怎么做？ 把你的右手给我。 小舞闻言抬起自己的右手，波塞西手指轻弹，小舞的腕脉上顿时多了一处破口，鲜血流淌而出。 希望你的血液不要和他本来的血液发生冲突才好。 哥吸收了我的魂环和魂骨，已经相当于与我的血液融为一体了，肯定不会排斥的。前辈，快救他！ 波塞西点了点头，右手一引，小舞的鲜血顿时凝为一股，在空中聚集成一个红色的血团。波塞西眼中神光大放，一层纯净的蓝光播洒而出，笼罩在唐三身上。也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，在这蓝光的注入下，唐三的蓝炎黄右腿骨的修复速度明显增加。波塞西右手连指，一道道血丝从血球中分离出来，同时从唐三多处破开的皮肤注入他体内。那血球似乎成为了唐三和小舞之间的一座桥梁，不断把小舞的血传给唐三。唐三宛如金纸一般的面庞渐渐恢复了一分血色，而小舞的娇颜却变得越来越苍白了，但他的目光却很欣慰。波塞西将自己探查唐三身体状况的精神力共享给了小舞，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身体正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，显然是自己的血液在发挥作用。足足用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，波塞西长出口气，右手一挥，封住了小舞腕脉上的伤口，令血液不再流出，同时在唐三身上点了几下，在蓝金色的光芒蔓延下，唐三皮肤表面的伤口已经全部愈合。 前辈，你别停啊，他还没有恢复过来呢，我还有很多血，继续输给他呀。 你这傻丫头，你已经把三分之一的血都给了他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自己就要先坚持不住了。别忘了，你的灵魂现在还是附体状态，就算你曾经是十万年魂兽，也受不了这样的血液消耗。 只要能救他，您不用管我的。 你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，等他清醒过来会高兴吗？何况你已经不需要担心他了，他的生存能力实在太强了，甚至已经超过了我。有了你刚才那些血液的注入，再加上他身体强大的恢复力，最多休息三天就能恢复过来。倒是你的灵魂在外面已经太长时间，该回去了。 听波塞西说唐三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小舞这才放松下来，身体晃了晃，险些晕倒。宁荣荣赶忙递上一根恢复大香肠塞到他口中。 前辈，荣荣，等他醒过来，你们可千万别告诉他我把血给了他，否则他会难受的。小舞，你蓉蓉，求求你了，反正我也没事，我不想他难受，答应我别告诉他好吗？ 难怪三哥为了小舞肯付出一切，他们之间实在是…… 唉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。你赶快回到他身上去吧，我会为你保密的。你把血液给了他，或许也是件好事。 小舞终于彻底放松下来，红光闪过，灵魂重新回到了唐三体内，引入他的魂环与魂骨之中，立刻陷入沉睡。他的身体也直接软倒在了宁荣荣怀中，昏迷了过去。整整持续了一天的时间，唐三才从昏睡中清醒过来。波塞西对他的身体状况判断没错，唐三之前破损的不只是外表的皮肤和肌肉，因为用力过度还伤及内脏骨骼和筋脉，确实需要很长时间的修复才行。但波塞西不知道的是，小舞曾经吃下过水晶血龙参以及仙品中的仙品相思断肠红，他的血液又岂是普通鲜血所能够相比的。足足有三分之一注入唐三体内， 虽然大部分药力都已经被小五的身体吸收了，但仅是血液中带有的少量药力也大大增加了唐三的回复速度。那相思断肠红可是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。从昏睡中清醒过来，唐三只觉得全身一阵酸软无力，精神渐渐清醒，感受着身下冰凉的实质地面，思绪渐渐回归。海神殿内已经不是他出来时的黑暗，大殿顶上到处都蔓延着华丽的淡金色纹路，虽然光芒不强，但也勉强能够照亮大殿内部了。这些纹路顺着墙壁一直向下蔓延，而唐三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周围也有着同样的光芒。无力感肯定是因为蓝银皇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修复技能带来的副作用，不过能够通过第七考，他还是十分兴奋的。尤其是他还深刻地记得在自己昏迷前听到的话，最重要的就是那句获得了海神三叉戟的认可，拥有他的使用权。对唐三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 醒了就起来吧。 唐三翻身坐起，只见海神斗罗波塞西就坐在自己面前不远处，在他们之间横着那险些令他丧生的海神三叉戟，丈二长的巨大戟身依旧带着强烈的厚重感。坐起后，唐三才发现整座海神殿内所有地方都蔓延着那淡金色的纹路，包括他身下的海神台以及周围的其他七座平台，令这原本简朴的大殿看上去极为华丽。 恭喜你唐三通过了海神第七考，你已经真正得到了海神的认可。 前辈，我明白，我能得到海神九考以及海神三叉戟的认可，恐怕都是因为那瀚海乾坤罩吧。您应该也知道这一点，可是为什么您之前不从我这里取走它呢？我相信您一定是有办法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